锵锵三人行，这个昨天上午十点香港全程轰动，今天这个高潮我看是继续发酵。我觉得香港人看了多少年的一个长篇电视连续剧，昨天算是演完了一季吧， 不是结尾，是只是其中的一个高潮， 第二季吧。 高等法院做出裁决嘛，来咱们看看几张照片，导演给我们看一看这几个主角啊。陈振聪就是那个小甜甜的风水师，他又说他是情人，哎，打输了这个官司啊，很多香港市民说他一脸奸相。然后这个呢是小甜甜龚如心的弟弟龚仁心， 这个龚如心 ，还说林心如吗？旁边林心如是吧？龚仁心，龚仁心这几天说，我深切的感到天地有正气。你再看下面，哇，这就是当年两个人的这个照片。哎呦，在比这个更露骨的，在法庭上都出示出来了。 前一段时间， 你知道咱们这个，我就觉得这个咱们的发型师、化妆师可以代表这个香港市民的判断，我觉得很有哲理。你比如说，我们化妆师昨天看见这个新闻，就跟我说：“逮一回谁呀？”就是说陈振聪啊，就该他死啊，这么贪心是吧？这个人这么坏，怎么能赢呢？可是你看，要是按照这种市民道德去治国的话，有没有问题？就是忠奸善恶，甚至有人说他就一脸奸相，我要是按照这样去治理社会呢，我也该进监狱。我有时候照镜子，其实我也一般脸奸相，对吧？所以那但是那个发型师，我就跟他问他，我说这个龚如心的弟弟龚仁心，他代表华茂慈善基金这一方，我说打赢了官司，钱也不落在他口袋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哎，你看这个发型师就说，那当然了，他自己可以打一份工嘛，他是这个慈善基金的，他要是打输了官司，他领份工都没买。你看很现实的，说他连份工都没了。 我们昨天学校里，我们中文系的四年这个 review 就评审，很正式的事情，他中间休息的时候就在议论这个事情， 人人谈呢， 基本上是所谓众望所归，事实存疑。对，就是说以大学的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讲，就是说众望所归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现在这个判决，几乎所有的除了陈振聪以外，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开心 啊，因为你看， 因为你看中国的人也会开心，因为判给那个慈善基金了，小甜甜有很多答应西部开发的，有很多钱就会到内地去建设啊，那慈善事业全体人民就会获益，对不对？而且从观感上，很多人都觉得你这个风水是骗人，哇哇一大堆，总之民心大快人心。但是呢，他其中列了两条，他输官司两条嘛，一条就是说这个遗嘱是伪造，另外一条判定说这个陈振聪跟小甜甜只是客户与风水师关系。就对于这后一条，我们饭桌上老师说你觉得是吧，几乎大家都说好像不只是客户跟风水师的关系。 但是这个就讲到了这个法治社会的一些微妙之处。哎，广美你先说说，作为这个女性对这个事情是什么感受？ 我也就是13亿人口里面的一个小市民，所以其实就像这样事实存疑，我真的是怀了一个很大的疑问。但是我也是属于大快人心的那一群，尤其呢我觉得他为了要打赢这场官司还去出卖了，就是说就像您刚才讲的，是不只是风水师跟客户之间的这种关系，我觉得这个手法是非常下流的。我觉得 说那个女人身后这样真是很惨。 是，你如果真的爱这个女人的话，如果你真的爱这个女人的话，你真的是应该把这个秘密保守到你也临终的那个时候，我觉得那才叫真爱。结果你为了要打赢官司，你就拿出各种不同的猥亵的照片，然后说我跟她之间有什么什么什么很多的秘密，我觉得这个 我发现你不要，就是香港这个法官，高等法院这个法官挺有意思，这件事让我对这个法官这件事有更深的这个认识。法官呢实际也判你的人品，你比如说他的判词里，好家伙，书面判词300多个页，他的判词里就专门讲一下，就说你这个陈振聪有老婆有孩子的人，为了证明你跟小甜甜的情人关系，甚至于你不惜把你自己的老婆推上法庭，让自己老婆作证，说我老公确实跟他有婚外情， 而且有关系的时候，他说有关系的时候他老婆正怀孕， 啊，这个时间啊，正好他老婆怀孕，然后他就不惜一切的把这些全抖出来，所有这些东西还有什么液体的这种证物啊，什么全拿到法庭上去。 对，法官的意思就是觉得呢，就是他的潜台词啊，我觉得就是你这种人，我不予采纳，我不信你。 对， 哎，但是这个确实为什么我 照理说这些都违背法律 A B C 的， 哎，但是徐老师，这个我们就争了啊，就是说。我现在觉得啊，法律还是让我相对来说总比政治比道德更让我觉得它清澈，相对还是清澈的。它为什么呢？你看啊，这个你注意龚仁心他弟弟讲这句话，现在赢了官司摆酒庆祝，就是说这个天地有正气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你发现没有，它是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这个东西， 好像道德胜利。 我就想说呀，咱们人跟人之间历史上到今天啊，有很多矛盾呢，其实说到底啊，百分百的确定很难，但是需要做一个选择，需要总需要做个裁断。原始人呢，可能也不叫原始人吧，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信上帝，或者我们算卦，对吧，包括皇帝也说算卦，啪，咱们就是听神的裁断。后来呢，就是你比方说你要说道德的裁断，这有另一个层次。道德裁断，香港市民的人心你就能理解。说这个人家小甜甜把钱留给2022年遗嘱留给这个华茂慈善基金， 对， 这是多么功德无量的事。 造福香港人，造福中国人。 对, 对你这么个风水师，靠着是按摩，靠着挖洞什么的，你就抢人家千亿遗产，这个道德。但是你发现没有？为什么法律还是要认这个遗嘱到底是真的假的？咱们假设说，如果有确凿证据证明也依足了手续，2006年的遗嘱确实是真的，那么我相信啊，法官可能也就会判。 不，他这里还有很多附加条件。就算假如说100%这个2006年的遗嘱是真的，没有伪造，现在说他有伪造，就算100%是真的，还有很多方法否定这个遗嘱的合法性。 是， 比方说你立遗嘱的时候，这个主人是不是清醒，是不是用药，是不是在被精神迷惑的某种状况，换句话说，他是不是具有法律的条例来承认这份遗嘱。 所以他 还没用到这些条文呢。其实我们本来的估计哈，很可能会用这么一个条文，因为我们在做一个常识判断，说陈振聪这一个人跟全世界作战，他要手里没有一点点东西的话，他也花了很多本钱，他现在可能打官司，可能要坐牢，家产全部破净。他要是就是说，他要是没有一点点东西的话，他不是这个儿戏吗？ 而且这个遗嘱的认证还是有一定的程序在。 对， 那你既然2006年你立了一个新遗嘱，你应该要在一个公正的情况下，你先作废前一章。 对， 但是他没有作废前一章，他就立了新遗嘱，那这个真的是可疑性太大太大了。哎， 那我举一个例子，假如说小甜甜这个遗嘱是没有问题的，法律上没有问题的，确实是给陈振聪的。那么最后这个高等法院法官会把这千亿的慈善的钱判给这个人吗？ 你还就算你这刚才这句话里有两个裂痕，可就算这个遗嘱100%是真的，但是他的是否有同样的法律效力，还是根据其他因素判断的。比方你的证人，就像说你的证人是不是合法， 对， 你有没有经过合法的手续。 我是说假如全经过 全部都是真的， 对， 那我想哈，依据香港的司法独立的制度，照理说应该是判下去属于他的。 你看，假如是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出啊，道德和法律背后啊各有各的东西。 这个是非常 各有各的东西。有人可能会疑问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法律为什么要做出这么一个判决呢？那就你就可以看出法律的背后啊，它有一个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，你有权支配你的私人财产， 还有这个契约精神，这个是必须遵守的。 对， 虽然他现在表面上违反了那么大部分人的意愿，但他其实捍卫了你们每个人的利益，因为你也有可能碰到这样的情况。 哎，就是他捍，所以这背后有东西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你看这个报道里讲还很有意思，就说这个高等法院法官，我原来以为这个法官呢、啊、他这个会说的特别那个法那个让人听不清嘛，但是我发现这份判决书啊300多页结论是非常明确，这里面就讲嘛，高等法院法官林文翰狠批陈振聪不可信，就像观众狠批我报新闻不可信一样，狠批不可信。哎，就是你这说到一个什么问题，昨天我们聊这个法官呢、啊、他有一个叫自由心证，他们去用这么一个词，自由心证或者说自由裁量，就是说啊， 我心理的心吗？自由心证， 自由心证、嗯、其实有的时候世间很多纠纷会到这种情况，两边都有笔迹专家，两边都是专业意见，你法官本人也不是笔迹专家，所以要靠，但是要靠你来选择谁的笔迹专家讲的专业意见是对的，这就是说你采信什么。那么你看他们就讲啊，说还拿出比如说陈振聪有一次拿了一个登记表，说上面有个学类，比如说大学毕业，最后查出来说你不是大学毕业，法官就说你为什么上面填这个表啊，他当时说我为了办一个这个什么什么手续，那当然平常人也经常有这样的事儿、嗯，但是你看是这也是他判断你这厮可不可信的一个、哎、 这个常有的事情， 对吧，甚至他就说你这个人人品有问题，我不相信你、嗯、那么你看这就是说全在法官一心呢、啊、这某种 程度这在西方法律制度常常用，他们先要宣誓的嘛，拿了个圣经 Nothing but truth、嗯、对不对，然后呢他常常那些律师很坏，他常常问一些小问题，找出一个你的个小片一个小片，然后他就说 credit 有问题，这个人呢有过他的逻辑是这样的，你在小事上会骗，你大事也会骗， 他提出的这些证据，我觉得他的行为真的跟那种在国外我们见到有一些男人，他可能提出的就是说，哎，我有一份证物，这个证物是我跟某某女明星之间的这个什么是这个性爱录影带，然后拿去卖，然后让自己成名，然后赚到很多钱。我觉得他的行为真的是就跟这样的人是完全没有两样。 所以我始终是 我以一个对不起啊、哦，我是一个女人， 没有哪个女的对他印象好的， 对我是一个女人，我以一个这样的出发点。还有一个那个小甜甜，他和他一生的成就何其的伟大，你觉得他会临终之前，他会临死之前，他会在年老的时候忽然神志不清，然后变成， 哎呦，我跟你说有时候女人混乱起来那真是没法想象的。 我告诉你，他给了他6-7亿，我觉得这已经表示他够神志不清了、嗯、如果他是把千亿的家产全部转到他一个人名下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真的是微乎其微， 但是他还是在他的劝告下，在很多大楼里打了上百个洞。 哎呦，真是打 风水洞！ 对呀、啊，你是说 打了上百个洞，里面有各种各样奇怪的布置。 全香港100多个地址，他们在里边偷偷挖洞。 你说这个大老板，而且去过他的办公室，跟这个事情无关的，我就听我的朋友去过他办公室，进去很麻烦的、啊，他这里边一根铁杆了，那里边一个竹筒了，就是说他这个很多很多布置。的风水的比李秀元教我们的要复杂的多了，要复杂的多了。 这你知道法院就是陈振聪呢，他立证他不是风水师，就说我跟小甜甜的关系， 情人关系 不是他的，我们是情人关系，所以他才非得说我们好啊好啊好，拿出各种证据。 因为按照西方的一些判例呢，案例的来证明呢，就是说如果他是风水师关系呢，他可能是就是骗他一时，但如果是长期的情人关系呢，那就证明这个主人就像你说的，这个主人他有这个意愿，和在西方有很多这样的人嘛，有很多人有钱的，到时候全部给家里人，也不给慈善事业，就给自己这个情人，那你也没办法。 所以这是我们真是学法律的一个法律精神的一个很好的机会。哎，你讲 文涛，没有，我只想问你，因为我也在开始在想这件事情，因为小甜甜没有子嗣，所以他那么多钱，你说那里我们一定会给我们最亲的人，但是他连个最亲的人可能都没有了。然后我也想问你，你有没有想过你的遗产会给谁呢？ 我的遗产还够不上遗产这个词儿来形容。 不管啊，几百万、几十万也是个遗产呢、 啊。我的遗产啊。哎呀，挺复杂。我每次上飞机之前都修改一次，看看当时谁跟我关系好。 分呢？文涛肯定 操心的，我这点钱。 几方面要兼顾，他肯定几方面要兼顾。 看你身边的陈振聪是谁，是不是？ 不是，这确实有这个。他在这么多年里，为什么说他是这个连续剧啊？一季又一季。你看广美，要不说女人生活在回忆里，他一说，我听说是1979年。 六几年好像就已经有过遗嘱了。 我一下想起来，那是小甜甜这部电视剧的第一季了。 刚刚结婚没多久， 是她跟她老公黄德辉失踪了。然后这第一季的主题是翁媳争产，就是她的家公。 对， 一个说我儿子已经死了，要宣布死亡，是吧？钱不能给他拿走。另一个说他还没死，我还要找他，怎么？ 然后拿出一张纸，其性质就跟当初那个你办事我放心差不多，叫 one life one love one life one love， 抖抖嗦嗦的 one life one love， 就拿了那张纸，他拿到那么多财产的，你知道，就是他说是他老公写的嘛。 但其实在那个之前 是真的写的吧？ 在那个之前 one life one love。 One life one love， 他讲说就证明小甜他一辈子只爱小甜甜一个人。但是其实在我查到更早的资料呢，其实他们在刚刚结婚没有多久呢，他本来他的遗嘱写的是说我所有的东西会留给我的妻子，但是在有一年呢，他怀疑他的妻子红杏出墙，一气之下呢就把所有的遗产又全部改成他父亲，也就是他那个小甜甜家翁的名字。就他老 公曾经剥夺过他。 对，然后后来呢，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，他又 你想这种在遗嘱上被剥夺，这种痛恨就可以解释他后来为什么立那么多不同的遗嘱了吗？ 没错， 对不对？因为他对这个财产的支配权，这个权利的意识实在太强了。 所以跟我这心情差不多嘛，就是与时俱进嘛。咱们今年咱俩关系好就给你，明年咱俩关系好就给他。 而且在 这给后人留下的就是一个这个谜团。而且呢， 我有两点是常常可以看到的，他没有把这财产按照常规留给他的弟弟或者他的亲人。这种情况常有的，就是这种情况，尤其在西方的接受西方道德，有很多人就是说最接近的人，他们觉得这个财产天然就应该是他们的，所以有时候对这个主人不一定好，在他关系可能，所以等到很多时候是这样，等到最后遗嘱一看，哎，最接近的人没有，尤其是弟弟妹妹之类的，侄子啊之类的，家族一大堆的，等没等到，你看他现在给也是给慈善基金啊，你家人只是管理啊。还有一条那个教训，这个广美讲的非常重要，我们男的全部都要记住，就是说千万不能拿女人的出来炫耀，甚至拿到利益。一个很好的反过来的例子是谁？就珊瑚。你们看珊瑚现在根据小团圆，张爱玲跟他是有这个很亲密的关系，除了胡兰成以后就是。可是珊瑚我见过啊，认识啊。那个最后两部电影陈妍华演的女局长故事都是珊瑚导演的，从来不说的。后来张爱玲很出名了，很多人去采访珊瑚说你当年跟张爱玲什么，老先生从来不说的，就这事就永远埋在心里的。 没错，跟女人的这个关系，我认为这个守密啊是一种美德，现在有这个美德的男人不多呀。 我 前面进一条广告，也就剩我了啊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当然陈振聪现在也表示他还要上诉， 还要上诉， 这个玩意儿诉到最后也就是 终审法院， 终审法院， 终审法院。 所以说香港那个 李国能刚退休， 终审法院法官为什么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？我现在就发现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关系啊，就是说啊，为什么按照圣经发誓，就过去判断是非是靠上帝，到后来呢光靠上帝这玩意儿不太灵，对吧？我们以上帝加与人的这个名义，但是呢还要有一个至高无上，而这个至高无上你发现没有，还是法官一颗心。这个法官啊，我理解他，比如说你看啊，这个我就说官司打到非常微妙的阶段的时候，就是这个遗嘱两边都很专业，那么你信的时候你会发现啊，他应用逻辑就是说 OK 我该信谁呢？你看他选择的说我采信这个笔迹专家，我不采信你这个笔迹专家，我为什么不采信你这个结论呢？我挑你上一个结论，就是说你平常干事就不靠谱，有你办事不靠谱的过去的记录，甚至于乃至这个地方人品诚信他都作为他的参考，参考数值。 你是把这个法官设想的是比较高尚比较伟大，我是想象他是这样的，明摆着都是要打败陈的，我得找到一个好理由，我要在司法上讲得过去，我既要打败陈， 但要不失我司法的道德。 这正是现在啊人们这个争论的，我就发现这个法律界人士就争论到这个最敏感的问题。你不知道法官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，他究竟有没有受价值观、道德观或者社会上一般舆论的 对 这种影响。你可以换一种假想，如果他判千亿遗产归了陈振聪了， 哇， 他 香港要疯了， 是香港， 他一定要在法律上，就是说证据上要完全经得住考验。 嗯， 他也可能这样做。而且你知道这里最微妙是，就我们中文那个翻译啊，叫法官 judge， 那个法官。 嗯， 其实这个法官不是官呐、啊。那个谁啊，那个邱振海在节目里花了很多的时间向内地的观众解释，法官不是官，他不属于政府。 嗯， 可是香港这个传统的翻译你看叫官司，司法嘛独立的，他一定加上一个官司，而且报纸上啊把法官啊就简称为官。 嗨，香港那个语言都是在清朝的，那警察都叫差人呢、啊、 官称什么叫官称什么什么、嗯嗯嗯、反而他不叫孙运权，他们叫官，哎，他就叫法官，叫官称什么什么，这个非常有 意思。这是一种中国文化的遗存。 中国对对， 我们还是官是为大，至高无上。 而且就是说，司法跟执政是不分开的， 哎、 就是那个青天大老爷嘛，就是。 不过一般人，我觉得就是广美这种，他就是非常朴素的这个感觉，就是说，小甜甜已经给了你21亿了。哥哥，你有够没够啊？ 你不就打洞吗？ 我现在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是呢，你知道这种所谓的科学认证的东西还是有可能会被推翻的。当年小甜甜跟她的家翁打官司的时候，原先也是被判说她伪造文书，后来才过2年而已又翻案，然后判她胜诉。 而且那么多那么高的钱请来那些外国律师，他们。